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725页啊，725页倒数第二行。净土是他力法门，弥陀六字洪名，于一尘怨海，均是他力。今依靠佛愿，回向往生，是为无上回向。在诸佛如来教化众生呢，都是以无量法门来应众生不同的根基啊，这应机说法。只有净土法门是个特殊的啊，它的特殊状况前面嘛，我们都已经学过了，学得很多啊。这个法门完全是阿弥陀佛无尽的悲心啊，希望真正能够帮助没有能力断烦恼、没有能力消业障的这一类的众生啊，这一类众生呢，多半都是在诸佛刹土的凡圣同居土啊，也就是六道轮回当中啊，那么他向他的老师请教，他的老师是世间自在王如来，老师教他去访问十方诸佛刹土，就亲自去看看啊，他真听话啊，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一样，他出去参学啊，也就是考察啊，现在所说的调查研究啊，用了五戒这么长的时间把这工作做完了。诸佛刹土里面各有优劣，优点统统采取啊，接受，缺点呢统统舍弃。极乐世界是这样造成的，四十八愿是他调查研究的总结，那么就以这个构想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极乐世界也就是说它是极设法一切诸佛刹土世界里面美好的大乘，这是极大乘啊。 这时阿弥陀佛为这些苦难众生提供一个修行的道场，这个道场太殊胜了啊！往生到这个道场去只需要三个条件，第一个你真相信，第二个真想去啊，第三个就是念他的名号啊。欧耶大师在要解里头告诉我们，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你果然真信真想去，你往生的条件就具足了，就这么简单。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有高下啊，四徒三辈九品，品位高下在你念佛功夫的前身啊，所以确确实实破地凡夫，一品烦恼没一断。如果这个真心切愿念佛功深，往生到极乐世界所得到的品位呀，真的是叫人难以相信啊！因为它太快了，太高了啊，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释迦牟尼佛在经上讲得很好啊，极乐世界里面真实的状况，只有说为佛与佛方能究竟啊，如来的果地才了解得透彻，等觉菩萨了都还模糊，不是真正清楚啊。这个是极乐世界微妙之处啊。啊，所以生起信心是真难啊，特别是指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现代这个时代的人多多少少啊，都受了一些科学的影响。科学是研究物理的啊，他第一个叫人要怀疑啊，物理是可以，从怀疑才能发现这个心的意念啊，从这慢慢去研究，不断的把事实真相搞清楚了。可是佛法它不是物理，它是心理，心理要接触的条件呢，就是要真诚，不能怀疑啊，心里一怀疑啊，你永远就不能入门了。你看今天我们碰到这个状况，从科学能力学了怀疑，对什么都怀疑，这是什么都不能怀疑啊。但是从怀疑的心态回到真诚不怀疑，这个条路难走啊，我自己就是走这条路走过来的啊。最初接触佛法，接受老师的教诲，完全把佛法当作哲学来看待里头带着怀疑啊，哲学跟科学都带着个 学了20多年，慢慢的接受印光大师的教诲。印光大师特别强调初接触佛法的这些学人，告诉我们，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我们都以为自己很沉静了，还好我学接触佛法不久，我就认识张家大师。这个老人非常慈悲。我26岁认识他，那个时候他老人家65岁，祖父辈的了。完全用传统的方法教我。我接受了，好在我还听话。他看出我们这些年轻人非常慈悲，不舍弃。男性的东西，他常常提醒你一下，他不要求你。你比如头一个就是戒律。我们有一个观念，释迦牟尼佛制定戒律是3000年前的事情，是古印度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定的这些戒律，现在还需要用吗？佛的戒律相当于儒家的礼。儒家的礼我们知道三代就不一样啊。三代是夏商周啊，有修订呢。有的废除，有的重新建立。修正呢。那释迦牟尼佛这个没修正呢，一直传到现在。传了将近3000年了。那学佛还要用过这个3000年前古印度的生活方式，这个我们不能接受啊。所以我那时候学佛着重在经论，戒律不重视，戒律是生活规范，现代人有现代人的生活规范。古人有古人的，中国有中国人的，外国有外国人的，何必学外国人呢？这个观念要改变过来，可不简单了。可是张家大师清清楚楚。我跟他真的非常慈悲，每一个星期我见面一次，星期天。通常他会给我1个小时到2个小时的时间。我离开他的时候，老人家一定送我到门口。到门口的时候一定会轻轻地说一句话：戒律很重要。我也不问他，他也不细说，就这一句话。这一句话，所以我跟他3年了，大概听了几十遍的。都没有认真去想他这句话的意思。3年，老人58岁过世了。 啊，他过世这个葬礼很隆重，啊，特别给他做一个火化炉，啊，就等于是专用的，啊，火化之后，烧出大大小小10000多颗舍利，那个时候轰动了整个台湾，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他的学生甘珠啊，带着一些弟子搭帐篷在火葬场住一个星期啊，我也参加了，我在那住了3天啊，认真反省。我跟他3年，他到底教我些什么？这一反省呢，头一个念头就是戒律很重要。我就认真去想，他为什么呀？这一句话说那么多遍啊！我认真思考。想了1、2个星期，哎，突然有一天想到了，这是成佛之道啊，这不是人间的，世间法定的一些规章法律，过几年得修正一下，这个法门是凡夫成佛就做佛了。那一修定的时候，佛就去做不成了。啊，我就想到这一点。啊，这是出世间法，不是世间法。啊，是出世间法，要求的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通途。这个法门，84000法门，一定是从戒律开始。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慧能断烦恼，能消业障，能成佛道。啊，我把这个东西总结出来之后，才知道戒律真重要。啊，戒律说它是属于行门，啊，经论呢是属于解门，是让你明了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明了之后啊，你如果不认真去做，那不就等于零吗？啊，这个事情虽然是。大死，圆寂不久，在半年当中，我就明白了。啊，知道佛法所要的不是知识。如果没有通过戒定慧，你研究经教是属于佛学。是知识，不是智慧。知识解决问题有局限性，而且有后遗症。啊，智慧没有。啊，智慧是要彻底的开悟。啊，这个就是佛学所用的方法了，跟这个世间学术完全不一样。啊，那么这搞清楚之后，我这个概念就完全转过来了。啊，大师圆寂之后，我又找了个老师，李炳南老居士，啊，在家学佛的，通宗通教，邪密圆融， 非常难得的一位大善知识。啊，我把工作辞掉了，专门跟他学佛，跟他十年。他修净土，他是印光法师的弟子，啊，山东人。劝我学净土啊！我对于净土那个时候不反对了，已经学佛5、6年了。啊，但是对于大乘经论呢，兴趣很浓。啊，对于老师念佛啊，还没有放在心上。啊，所以这个经教的基础啊，在他老人家手上奠定了。啊，大乘经教里头特别喜欢的《华严》《法华》《楞严》。啊，瑜伽师地论跟大智度论，喜欢这个东西。啊，在这上呢下了很多功夫。啊，李老师也像张家大师一样，非常善巧。啊，来帮助我。我一直到自己楞严经讲了好几遍，法华经讲过大意啊，60多个小时，华严经用的时间最多啊，讲过2次。2次都没有讲圆满，都讲了一半，经太大了。啊，像我这种讲法，估计一部经讲圆满要20000个小时。啊，1天4个小时要讲10几年。啊，我愿意讲，可是没人愿意听。太长了。啊，那听众我都不在乎了。啊，我喜欢我自己学的东西。你说这一次这个华严讲了4000多个小时，1/5，讲到1/5，4000多个小时。啊，前年2010年，实在看到这个社会的动乱，地球灾难频繁，我觉得这个不大对劲了，来不及了，所以把华严停了，专讲净土，啊，选择这个本子。这个本子，通过这个2年的学习，啊，我肯定这个本子是佛经里面最殊胜的一部经，啊，它可以代表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尤其是黄念老这个注解。啊，这个柱子是脊柱，啊，是集大成。你看他每一句经文注解的，他所引用的经典也都写出来了。 啊，这文字从哪里来的？经论83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有110种，总共是193种典籍里头，所以读他这个注子，等于读了193种经论，这里头的精华，真正稀有啊！经是汇集本，注解也是汇集本。啊，读这一部经，让我们大开眼界。把这个经里所讲的意趣搞清楚了，搞明白了，这个才万缘放下，实心塌地，一门深入，尝试熏修。啊，下定决心，一定要生极乐世界，一定要见阿弥陀佛，能不能呢？能。啊，决定的，这一部经典就是保证书。啊，你把它搞清楚之后，你就真有把握。啊，法门真真是像经上所说的微妙无比啊。啊，知道阿弥陀佛的历史。啊，极乐世界是怎么来的？啊，这个世界不是业力变现出来的，是阿弥陀佛的愿力。这个愿不是从阿赖耶生出来的，啊，完全是从自性里面流露出来。这个就微妙了啊，所以里面字字句句都是跟自性相应啊，我们的自性跟阿弥陀佛的自性是一个性，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就是自性的名号，念阿弥陀佛，确实是念西方极乐世界这一尊阿弥陀佛，但是同时是念自性的心得，这叫一念相应，念念相应。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皆一，一切一切。啊，他用名号来作为修净土的方法，用得太妙了，因为它太简单了。啊，名号只有四个字：阿弥陀佛。啊，可是名号的意义、名号的根源、名号的由来、名号的功德，你要是不清楚的话了，你对他发产生不了信心啊，信心里头一丝毫怀疑都没有，真心呐、啊，于一尘愿海，这个一尘愿海就是阿弥陀佛的48愿啊，他五戒参访诸佛刹土所得到的结论啊，这个48条他所得到的结论啊，一尘是成佛，佛法里头最高的法是一尘法啊，二尘是声闻菩萨，三乘 是声闻缘觉菩萨，不是成佛，一成是成佛。所以净土这个法门，它是一乘法，它不是三乘，让我们在一生当中圆满成正的佛果，这个不可思议啊！菩萨要修成佛好难啊，经过无量劫，我们一生就成就，这就难行了。不是我们难行，诸菩萨们不相信啊！你给他们讲，他们都会摇头，这不可能的事情。那就是他们对于名号功德不了解，真正把名号功德透彻了解，你就相信。行门里头两种人最容易成就，祖师大德常说的上上根人决定聪明，这一文千物叫他不费力气。第二种人呢，是下下根性。这种人老实，你教他这一句阿弥陀佛，他也不会问，他就老实念。念个3年呢，他真成功了，他往生了，瑞相稀有。他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他老实啊，他真念呢。除了心里头，除了阿弥陀佛之外，他什么也没有，他什么也不需要知道，你看他每天，那这阿公阿婆拿着念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满面笑容，满身的欢喜，你给他讲什么话，他都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不知道听进去没听进去。他除了一句阿弥陀佛之外，他没有第二句话。这种人了不起啊！这种人他的成就跟上上根人平等呐。我们掉在中间的不上不下了，这种人是最难度的、最麻烦的。所以我们往往现在对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看到那个乡下阿公阿婆在念佛，我们跟他致敬啊、佩服啊。为什么呢？他决定成就，他决定成佛。我们怎么搞都比不上他。这个人虽然叫愚，古人说愚不可及，你比不上他。他有愚忠，他有愚诚。上上根人聪明，诚心发出来。他愚的时候，他也发的是诚心。那个真诚啊，跟那个上上根人的真诚没有两样。所以他能成就，而且很快速的成就。这个例子很多。净土圣贤录里头有。往生传里的有，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接触的是人俗，亲眼看见过。亲耳闻过，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这一尘怨海他力，阿弥陀佛的力量，六字洪名也是阿弥陀佛的力量。我们借着佛力了，到达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是个什么世界？很像外国的大学城，它是个学校，规模很大。这个地区虽然说是极乐国、极乐世界，实际上它是一个学校，是一个道场。这个世界里面的人很单纯，这个世界里头没有政治。我们在读多少经典，释迦牟尼佛没提出来。这个世界没有上帝，没有国王，极乐世界没有国王，极乐世界没有士农工商，非常单纯，就两种人，一种老师，一个学生，就这两种人，阿弥陀佛是老师。每一个往生的人到极乐世界都是学生，学生程度不相等，所以他那里班级也不相同，大分为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真有，初级班是凡圣同居土，中级班是方便有余土，高级班是十报专用土。高级班是真高，那个标准就像禅宗六祖慧能大师的标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些人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是高级版，能够把见思烦恼断掉了，这种人往生是中级版。像我们这一品烦恼都没断，到极乐世界是初级版。虽然是初级版，在西方极乐世界的待遇。跟高级班没有两样，这个很特别，不但生活状况呢，跟那些人相同，这是最高的待遇。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了，智慧、神通、道力也好像突然提升了，也跟高级班同学差不多。这是不可思议啊！这究竟怎么回事呢？这就是名号跟一乘愿力的加持这是在他方世界里头没有的，只有极乐世界有这48愿说的第18愿，生念必生。第19愿，往生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是高级版的。确实有四土、三辈九品，但是待遇是平等的。所以。我们自己很清楚，全靠法力，靠自己的，就是我相信这个法门，我一点都不怀疑，我真的愿意往生。我知道在这个世界，84000法门，任何一门，我都修不成就，没有这个能力，烦恼。 断不掉。业障没法子消除，这是障碍啊。那么今天阿弥陀佛提出条件，不需要断烦恼，不需要消业障，那这个法门对我就很适合了，叫待业往生。真心真愿真正念佛，我可以做得到。符合这个标准，就决定得生。所以你看，佛的愿回向往生融在一起，就在这一句名号里头，这一声名号南无阿弥陀佛，或者是念阿弥陀佛，这里头有佛的愿，48愿通通在这一句佛号上有回向，决定往生，这是无上的回向啊，不必单独回向。做这个注解，这个注解是非常了不起的注解。我们简直不敢相信呢，凡人能做得出来。黄念祖老居士，老人往生之前6个月，每一天念14万声佛号，追顶念佛，14万声佛号念了半年，他往生极乐世界去了。这就是无上回向。无上回向，念念向着西方极乐世界，除这一个念头之外，其他念头都没有了。那是什么？那是念念都在回向，不要再用回向的形式了，念念都是回向。我念这句阿弥陀佛干什么？就是要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所以希望我这个意思我们搞清楚搞明白。再看底下一段经文，令得妙果。经文随缘皆生啊，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这就成佛了。我们看注解，是故能生一念净心，将所有善根制成回向，则随缘皆生。这一句话是黄念祖老居士的，你看下面他就引用的了慧疏所开始，唯在信一念，不一念多少。黄念老一天念14万声佛号，但念得多啊。这是什么？这是表法的，这是做给我们看。这人真干，给我们做榜样。实际上一念十念都能往生。 这个是他用实际的行动来教我们佛要怎么个念法啊，要像他这种念法。我们应当学习，养成习惯。啊，如何学习呢？一年用一天的时间，啊，一个月找一天的时间。这一天呢，什么工作不做，专念阿弥陀佛，看看念多少多少万声，一个月搞一次。啊，把它养成习惯。啊，到我们自己临命终时，最后的那个七天，哎，一天能念十万声呐，决定得胜呐。平常不练不行啊。啊，一个月一次。一年十二次，啊，真正到往生的时候，用七天的时间，真有把握了，啊，真的是好事啊！念老的这种表法，啊，是为我们做的，我们要感恩的。提醒我们，哦，在最后应该怎样念，才真正有把握完成？念佛秘诀没有别的，万缘放下，一心专注，这个非常重要。啊，经里面告诉我们，底下这一品三杯往生就看到了。一向专念啊，就是要专注，决定不能分心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是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的。大势至菩萨是用念佛修成佛的，啊，他就用这个方法成就的，叫度摄六根，净念相继。啊，他把这个方法传给我们。度摄六根就是我们讲万缘放下。啊，六根是眼耳鼻舌身意。啊，眼。不看了，耳不听了，实际上眼怎么能不看？耳怎么能不听呢？眼可以看，耳可以听。你所看见的、所听到的，别放在心上，就没事，干干净净的。啊，你要把看的东西、听的东西都放在心上，错了。啊，怎样才不会放在心上呢？你要了解外面事实真相。外面的事实真相是什么？佛讲得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假的不是真的。眼看到的色是假的，耳听到音声也是假的，鼻闻到的也是假的，舌尝的也是假的，没有一样不是假的。啊，知道是假的，不放在心上。我们的心就清净了。啊，凡夫看了之后， 他放在心上。顺他意思的，他起贪心，想控制他，想占有他。不顺他的意思，他讨厌，想离开他，想抛弃他，都变成了啰嗦，染污自己的清净心。佛菩萨不一样，佛菩萨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那是什么？看得很清楚，听得很清楚，绝对没有放在心上，这叫功夫啊，真功夫啊！所以他清净心，清净心，平等心，永远是觉而不明啊！他有这个本事啊。这个本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学，非常重要。所以84000法门里头，方法虽然不一样，但是原则相同。那就是止观。观，清清楚楚；止，如如不动。所以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修禅定的。修禅定在哪里修呢？用现在的话说，在百货公司。最热闹的地方，他就逛百货公司修禅定。你看他看得清清楚楚的，那是慧；如如不动，那是定。定慧等持啊。修禅定啊，那真修禅定啊。禅定不是盘腿面壁，盘腿面壁禅定不起作用啊。这个禅定起作用啊。你问他什么，他都知道。你问他想不想要这个，他完全不要。就是说，他没有控制的念头，没有占有的念头，也没有分配的念头，什么念头都没有。所以定中有慧，慧中有定呐，不是看这个，也想有，看那个也想占有。你要观光啊！人家说什么？看了之后，身上钱全光了，这一观全光了，是不是？那真有功夫的人，他如如不动啊，看得很清楚，很明白，确实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动念，真修行呐，真功夫啊！我们凡夫看不出来啊，不知道他在那里修禅定。这是《华严经》里面告诉我们的。真修行在哪里修？其实就在生活上。穿衣吃饭，工作待人接物，全是禅定。离开生活，你到哪里修啊？那不是真修，不是真功夫。你到山上挖个山洞，在这里住个3-5年，很不错了。给你到背后公司逛一趟，那个定功全部没有了。那是假的。这个东西得经得起考验的。经不起考验的，假的，不算是真功夫。 所以说，唯在心一念，不一念多少。啊，这一念是真念。此地讲的一念，实际上就是弥勒菩萨告诉我们的。啊，一弹指有多少念呢？32亿8000年，这一弹指。八千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啊！这一弹指有多少个念头啊？320兆，你怎么会知道？啊，如果你知道了，你就晓得全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现在科学是用秒做单位，啊，弥勒菩萨一弹指，我们一秒钟能弹几次？啊，年轻体力好的，我相信至少可以弹5次。那再乘5，一秒钟有多少个细念、微细的念头？1600兆。啊，这是今天科学家发现的波动的频率，整个宇宙是波动形成的。啊，这个波是什么呢？就是念头。所以佛在经上说，一切法从心想生，真的，整个宇宙万事万物都是这个波动产生的。啊，谁的波动呢？自己的波动，不是别人。啊，所以一个人一生的际遇，你真正明白了，你就知道自己负责任，与任何一个人都不相干。啊，完全是自己的念头。啊，别人骂我，我听了会生气，为什么？我接受了。他骂别人，我怎么不生气呢？骂别人，我没有接受到他的。啊，如果你也晓得是这身体是假的，身不是我，怎么骂也不会生气了。为什么呢？没接受啊。你说谁负责任？你恨骂的人吗？不要恨他。我如果不接受的时候没事，那我要接受的时候，这还是我自己的事情，与他不相干呐。啊，你要把仔细，这就是事实真相，真相看穿了。你就真的得大自在了，真相看穿了，你在真相之中啊，就能如如不动。啊，也就是我们俗话讲，不放在心上了。啊，心清净，心清净，看外面的人啊，都是好人了，好人是好人，坏人也是好人。平等的，没有差别啊！所以佛看一切众生都是佛，菩萨看一切众生都是菩萨啊！我们凡夫看佛菩萨都是凡夫，不就是这么个道理吗？啊，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又要解云，若幸运坚固，临终生念一念，一觉得生。这是欧耶大师讲的。 啊，欧益大师给《弥陀经》做了个注解，叫要解。啊，写得真好。啊，他在后面八文里头说的，他9天写成功的。啊，印光大师对这部书非常赞叹。啊，他说，即使古佛再来，做一部注解也不能超过他。啊，印光大师肯定地说，这个注解是弥陀经当中第一注解。啊，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这句话重要啊。你看，心愿坚固，坚固是绝不动摇。啊，临终的时候只念身念，或者只念一念，就是一声阿弥陀佛，他就能往生。啊，品位高下不在念佛多少，是念佛功夫有多深。什么叫功夫？也就是坚固这两个字。啊，真诚恭敬啊，坚固的真诚，坚固的恭敬。啊，这个人念一句阿弥陀佛，抵得我们念10万声，力量都大。啊，为什么呢？我们念一声阿弥陀佛，心不坚固。心是浮动的，心是散乱的。啊，这个人的心，他心是定的，他不散乱。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他什么都没有。他念一声，就跟阿弥陀佛相应一声，这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这个要紧了。我们能够在平常养成，你就决定生净土。平常养成，你是真正阿弥陀佛的弟子。你跟阿弥陀佛当中的信息是畅通的，一丝毫障碍都没有。我们起心动念，佛菩萨都知道。啊，因为念力能量不可思议，这是近代科学家发现了。啊，大乘经典里面说，任何一个众生，啊，有情众生，就他有思考的，他有念头的，念头才动。周边法界，整个宇宙都收到这个信息，一动就收到，比光快多了。啊，光的速度从太阳到地球要8分多钟了，我们念头才动啊，变虚空变法界全都知道了。啊，光不能比啊。啊，我们身体状况，佛菩萨也都知道。啊，为什么？身体这个细胞，它也是波动现象。啊，没有波动现象呢，这物质是就不存在了， 物质是波动现象所产生的，所以每一个细胞都有波动状况，那么也是变法界虚空界，佛菩萨全知道了。念佛人，佛菩萨欢喜，佛菩萨加持你，你身心健康，啊，你这个身体不会生病啊。我们的信息发出去了，细胞里带着病毒，佛菩萨会帮助你把它清除掉。这就是它的价值。那我们很多念佛人身体都不好，这怎么回事情？佛菩萨加持你，你不接受，那就没法子了。你要接受，真管用；你不接受，那你另外去找人去吧，找医生去吧，找医药帮助你。你不相信佛理吗？一切法从心想生呐。心想实在不可思议人生病了，不想佛了，想医生，想找什么药来着？他想这个这个就是他的信心不坚定啊。有没有坚定的呢？有，特别是这些年来，量子力学家，他们专门收集这些资料，证明念力不可思议。我们看到很多报告他收集的就是得重病的人，得癌症。医院医生呢宣布，他的时间存活的时间只有两三个月了，不再治疗了，没有法子治疗了，叫他回家去。那么这些人有一部分是信仰宗教的，知道，等于说宣布死刑了。知道活在这个世界没几天了，他什么都不想了，他有宗教信仰，他就想上帝，想天堂，天天在祈祷，希望上帝带他到天堂去。他不想身体，也不想他的病。过了一两个月没事，再去检查了，病好了，没有了。这什么原因呢？真的，上帝把他清理了，他接受了上帝，不再想病，接受上帝还想着病，不行，不管用。为什么？你心里头有二念，不是专注，专注才产生力量，不专注啊，产生不了力量。这个道理一定要懂所以自己可以把自己的身体什么毛病都能治好那我们净宗的方法是妙中之妙，我们就向阿弥陀佛， 不想自己身体，身体好不好与我不相干，我就想阿弥陀佛。啊，我想阿弥陀佛，还想我的身体。我的身体，阿弥陀佛治不了。说老实话，医生也治不了，医药也治不了。为什么呢？业障嘛。那想阿弥陀佛怎么治？怎么就能治好呢？想阿弥陀佛，你看你念头转了，专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没有业障。什么业障也没有，阿弥陀佛这个名号里头没有烦恼，所以你只要老是念这句阿弥陀佛，业障不消自然消掉，烦恼不断自然断。你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嘛，这道理就这么简单摆在面前啊，你相不相信？所以坚固这两个字重要啊，坚固的信心，坚固的愿心，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换一句话，念佛人全身投靠阿弥陀佛就对了，哎，除阿弥陀佛什么都别想，身心世界通通不想，这叫真念佛了，这叫真求生净土。一念相应，一念佛，啊，念念相应，念念佛了。所以他决定的是。底下的话还是欧耶大师讲的，若无心愿啊，没有心没有愿，你天天念阿弥陀佛，纵将名号持之风吹不入，雨打不实，如铜墙铁壁相似，也无得生之理啊。那我们看黄念老居士临终之前这个半年，每一天14万声佛号，那就是如铜墙铁壁相似的啊！真是持到风吹不入，雨打不是啊！念到这个程度啊，他有信，他有愿，是的，表演这个成功的样子给我们看。如果不相信，啊，信心不足，愿心不足，啊，你就像他那样的念法，一天也14万声，他能往生，你不能往生。这个道理要懂。如果有坚固的心愿，一生十生都能往生。啊，欧耶大师这个注解得到印祖给他印证，印光大师给他印证，说诸佛再来给弥陀经做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啊，那欧耶大师讲的真话了，我们要真相信啊，真相信，那就是得真发菩提心啊！啊，菩提心就是真心，要用真心去念佛。啊，用真心念佛，也得用真心去生活，用真心工作，用真心待人接物。不能说我念佛用真心，我跟人往来还是一样用假心。 那念佛那个心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一真一切真，一假一切都假。真心待人接物不吃亏吗？人家都骗我，吃这点亏呀，不算什么。你占大便宜，你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这个便宜可太大了。这世界吃一点小亏算什么呢？这个小亏不肯吃，极乐世界去不成。这个账你没算算的。这个世界再大的亏我都要吃。我只要能到极乐世界就行。所以处事待人接物，亦为真心呐。这个真心从哪里学起？前几次讲过，从说真实语做起。不说假话。真实语，从这做起。不接受外面环境干扰，我们心才能够清净。我也讲过了。不接受外界干扰，从哪里做起？从把手机丢掉做起。你看你这个手机干扰多大？没有手机多清净啊！不看电视，不听广播，不看报纸，不看杂志，他就不会干扰你了。心不就清净了吗？清净心生智慧呀，这种染污叫你生烦恼啊，不会生智慧啊。不学佛不懂这些道理。我学佛大概10年，把这些东西统统丢掉了。50年没有接触了。手机呢？我也有手机，我跟诸位讲了，我的手机充电1年充4次，3个月充一次，不开嘛，我有事情，有急事找人很方便，只有我打出去，没有人打进来，讲完话，关掉。一个星期难得用一次，有的时候1个月还用不到一次，这样就好。古时候，祖师大德教给我们：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声佛，打得念头死。虚如发生火，这首偈讲得好啊！念佛重要啊！念佛是帮助你到极乐世界，说话是造轮回业，不 不管你说的是好话是不好的话，通通是轮回业。好话在三善道，坏话是三恶道。啊，何必造业呢？这念佛多好呢。下面，终日两国大德，万里同逢啊，同以幸愿为往生之主因，皆是人天眼目啊。这一句是黄念老讲的啊，终日大德要解是藕益大师，中国人，慧疏是日本的法师，啊，也是唐朝时候人，在中国留学的，大概都是善导大师的学生。啊，你看他们在《弥陀经注解》里头，都是这个说法，啊，慧疏讲的，唯在心一念，不宜念多少。藕益大师讲的，若有坚固啊，心愿坚固，临终生念一念，以决往生，决定往生，这个语气都肯定。啊，这终日大德，啊，万里同风啊，讲的是一样的话。啊，都是以幸运为往生的主因，主要的因，第一个因。啊，对极乐世界真相信，真愿意去，真愿意去，对这个世间没有留恋。啊，世间事还得照干。啊，为什么呢？利益众生。为别人，不为自己，这就对了。为自己就错了。啊，帮助正法救助，这是为佛法；帮助苦难众生，啊，这是为大众，可以。不要为自己，为自己就错了。啊，为自己就是往生净土，老实念佛。啊，所以藕益大师，啊，这个慧疏好像是君弟，啊，日本人，都是人天眼目啊。又弥陀素超也曰，素超是莲池大师的。啊，苏超里的也说，但有愿者，无业不生，方知愿力如是广大了，言可不信，言可不愿。啊，莲池大师这几句话说的也非常中肯。啊，告诉我们，愿力不可思议。真正愿意生净土的，没有一个不生。啊，愿力有这么大，不能不信，不能不发愿，愿决定要坚定。啊，来生哪里都不去。如果有个人去，来生还到人间来，你做皇上，你要不要干？啊，听说这个好啊，这真难得了，极乐世界就丢掉了。你那个愿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别说做皇上，到天上去做天王，也不干了。天王里头最大的，福报最大的。摩西首罗天王，啊， 第四禅的天主。啊，大梵天王是初禅天的天主。啊，如果有人叫你就干这个，你都上当了，不能干了。啊，机会遇到的非常非常难得，这一次遇到这个机会，一定把握住，决定不动摇。修净业者，与本经之发菩提心一相专念，与小本是阿弥陀经，小本所说的性愿持名，实应刻骨铭心，不可战乎。这三句话了，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幸运持名，一个意思。幸运就是发菩提心，持名就是一向专念。啊，应该刻骨铭心。不能暂忘啊。这暂什么？一念忘掉了。啊，念念都不可以忘掉啊。保证你往生啊。我们再看底下一段，又无量寿经起心论，这是清朝乾隆年间彭济清居士的著作啊，这个里头也说一名一念与智心回向之旨，也说到这种事情啊，这都把它抄在一起。论曰：无量寿经起心论上讲的，一念智心回向，即得往生。行者，诚能一念信入，何须更论种种功勋？一切众生流浪生死，唯此一念呢，更无二念呢。乃至法真归元，成等正觉，唯此一念，亦无二念。这个后面的文全是起心论的啊，说得长，说得很详细啊。行人就是修净土的这个人，行者啊，诚是当真讲，真能够一心一念心入啊，真有这样坚定不动的信心，就是何须更论种种功勋？这意思是，其他修的这法门呢，不必要了。啊，参禅呢、啊，念咒啊，啊，其他的这个八万四千法门，种种法门都不需要修。啊，你真的能一念相信，一切众生流浪生死，唯此一念。那一念人一念错了啊，就是一念，这一念就是当下一念，不是前念，不是后念， 啊，就是当下这一念。啊，一念现如，念念现如，不能不现。我们看这部注解，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们，83部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可以代表千经万论的，都是这么说的，这不是假的。啊，用心做这个脊柱，无非是增长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断疑生信，这个用意很深呐。我到北京去看他，他自己一个小房间，只有我们摄影棚一半大。啊，一张床铺，一个桌子。啊，桌子旁边堆着一大堆的书，就是他这些资料。我都问他了，这东西从哪里来的？你怎么能收集得到啊？真不容易啊！在那个环境当中，能收集到这么多的资料。佛力加持啊！如果不是佛菩萨帮忙，怎么可能找到这些东西？那佛菩萨加帮忙就不可思议了。佛菩萨的挑选东西是精华啊，让你看到，让你接触到。啊，真的。不是佛菩萨加持找不到啊，在他那个环境当中，连我们在香港想找都找不到啊，他怎么能找到？这些资料到大学图书馆也未必能找得齐全。啊，那么底下讲，我们凡夫生死轮回也是一念，一念错了，乃至法真归元，成等正觉，这是讲成佛。禅宗里面所说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也是这一念的啊，一无二念。所以这个一念的能量不可思议一个人临命终时六道里头，他到哪一道，就在临终的那个一念，那个一念呢，决定他到哪一道。所以送往生的人，作念的人，不能不懂这个道理。 啊，这是一个人生死关头啊，决定要入哪一道，与他身边的人、送终的人关系很大啊。如果是念佛的人明白经中这些理论，能够如法帮助他啊，那就是一句佛号，没有第二个念头啊。这个时候不讲开始，什么话都不能讲，就是一句佛号，老老实实啊。讲开始叫打闲岔，会把他送错方向，不能让他有第二个念头，念念都是阿弥陀佛就对了啊。人断气了，他的灵魂没走，灵魂没有走，虽然断气了，你碰他的身体，他会生烦恼啊，他会有疼痛的感觉啊。如果烦恼一生了啊，怨恨你了，他地狱道去了啊。如果是家里的亲人在旁边，他很喜欢的儿孙啊，那个贪念的心升起来了，轨道去了啊，愚痴，没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出生道去了。所以送终的人这一些道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临终就是一句佛号，不能让他起任何与六道相应的念头，这个就对了啊。印光大师在文钞里告诉我们，人在临终，因为经上有说啊，他走了以后看看哪个地方有暖气暖象啊，判断到他到哪里去了，头顶是天道啊，这个胸口是人道，膝盖是畜生道，脚心是地狱道。所以有很多人想去摸一下，8个小时之内他没走啊，你摸他，他恨你，那好了，他到地狱道去了。所以不可以碰啊，不但身体不能碰啊，他的床都不要碰到啊，在他四周围不要，身体不要靠着他床，要有点距离，让他平平安安啊，很安静的离开，这对他有好处啊，这真正尊重他啊，保护他啊。所以送终的人的时候要经过训练的啊，不能把他送错了。所以第一念，第一念当然最好平时就修成，平时修成那叫一心不乱啊，这最上乘的功夫，《大智度论》云：“行般若波罗蜜者，一念能速摄法一切 如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大地诸山为尘。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我们能信吗？要相信佛的话，佛不妄语，佛的话句句真实。这是佛说，行般若波罗蜜者，这个人什么人呢？学佛的同学，大家都念过心经。心经头一句，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跟这个话意思完全一样。这不是普通人啊。这个境界，现代的科学家知道，这量子力学家，他们晓得，知道人的念力的能量，不可思议。那么佛在大小乘经都常说，智性一处啊，无私不办。这个智性是把我们的心念集中，就是专注。现在叫专注，叫集中，念头集中，没有第二个念头，那个能量就非常大。好像我们的光。光是一种能量，但是它是分散的。如果把它集中，它会燃烧。我们拿一个放大镜，放在太阳底下，让它焦点集中，底下东西会不会燃烧的？我们的念头要集中啊，产生的力量超过太阳不知道多少倍。所以修禅定的人，你就明了了，定功越深，能量就越大。现代人心都是散乱的，所以他办不了事啊。真正能够集中，你看一念。一念就是集中了，念头集中了，没有二念了，能速。速什么呢？十方一切如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大地诸山的微尘。换一句话说，这个不得了啊！等于我们今天讲整个宇宙里面的微尘有多少啊？恒河的沙都没办法数了，整个宇宙一切诸佛的三千大千世界把它磨成微尘，有多少粒微尘，他一念就知道。一念之力了，不可思议！这是盆基清居士在《无量寿经起心论》里头引用《大智度论》这段文。说明一念之力不可思议，所以。我们这样才能够相信，临终一念是阿弥陀佛，他决定能生极乐世界。 念头越少越好啊。能不放在心上，最好都不要再放在心上。不但佛法这样说法，我们的老祖宗教学也是这个说法。中国自古以来，古时候教学，老师跟学生都叫人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就这个道理不让你学很多东西，让你就学一样。学一样有什么好处呢？你念头集中的，你念头没分散。念头集中时间久了，自然就得定了。佛法叫三昧现前，三昧是定，起作用。定生智慧呀，智慧生起来了。你所学的东西了，自然就明了。不需要别人给你讲解，什么意思全明了了，叫无师自通了。那是什么原因？是定力起作用。定生慧。中国跟印度古老的教学法，是叫学的人开智慧呀，不是知识。今天叫你什么都看，什么都学，是走知识这个路子。广学多闻，知识很丰富，没有智慧，这个学就学错了，路子走错了。这是我们在最近这十年深深体会到。联合国看到这个世界上动乱冲突太多，召开和平会议。和平会议的目的是在消灭冲突，促进社会安定和平。从什么时候召开呢？70年代到现在差不多40多年了。40多年，每一年开多少次会议？多少人参加了？而且参加的确实都是有名的学者专家，政府的高级官员。40多年有没有效果呢？冲突的频率年年上升，带来的灾难一年比一年严重，让参与的这些专家学者对于世界和平的信心都丧失掉了。我在澳洲代表大学有这么一个机会参加这些活动，我参加了大概有也算有10年了，参加十几次，所以对这个事情比较了解。为什么解决不了问题呢？没有智慧，有知识，专家学者都有知识，你看都是博士学位。有知识，没有智慧，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啊，我参加是把我们的佛法跟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啊，里面所说的智慧、理念、方法、经验啊，介绍给大家。大家听了很稀奇啊，为什么以前没听人说过？可是听了之后啊，我们散会了，在一起聊天吃饭啊，就有很多人问我，他说：“法师，你讲得很好，这是理想啊，是做不到啊。”这一句话对我来说是一瓢冷水浇头啊，让我发现的是吧，这才是真正最严重的问题，什么呢？信心丧失了，这个不得了啊！他怀疑，知道好怀疑啊，这逼着我怎么样让他相信？啊，所以我在2005年的年底11月，啊，也是有个缘分，在我的老家安徽庐江，啊，有个小镇叫汤池小镇，啊，家乡的父老帮助，啊，地方的领导也非常欢喜，我们做实验，用小镇做实验，啊，在小镇办了一个传统文化中心，那个时候有37位老师，啊，我们培训了大概3个月吧，啊，用《弟子规》。感应篇是山野道啊，这是儒释道的三个根啊，自己落实啊，在这里展开教学啊，教的方法用身教，就是我们做出来给人看，他才会相信，你讲没人相信，要做下乡入户表演出来，我收效果很大，教学不到4个月，这个小镇的风气180度的回转，让我们感到非常惊讶啊，小镇居民48000人，我们原本以为要用2年到3年的时间才能看到效果，没想到不到4个月效果卓著，我们很感慨啊，证明了老祖宗所说的人心本善，人之初性本善，证明了人民是很好教的，就是没人教他啊，所以2006年的10月，联合国找我们，啊，5月找我，啊，10月在联合国办了一个活动，我们就把汤池小镇的成果在那里做了8个小时报告，做了3天展览，起作用了，这一些与会的大家有了信心了，我说做出来了嘛，驻联合国的大使192个国家地区代表都想到汤池去参观去学习，我们自己也有信心十足了 原来没做实验，人家问我，我也答不出来呀。真搞成功了。虽然以后地方政府的领导要我们停课解散，我们听话，这个信息传到国外去了，让国外这些专家学者呢，对于化解冲突、世界和平有一线希望。我们总希望呢把这个事情促成，让大家信心十足，那就是必须要多做这一种实验点，到处都有，都做得很成功，大家去相信。这是我们今天帮助化解冲突，帮助世界社会安定和平，努力做的一桩事情。那么五月底，曼谷有个会议，就是这个事情。所以我还是要去参加一下。这个事情是好事。现在马来西亚想做，我把这个信息告诉泰国，泰国非常乐意做，澳洲在做。都有可能做得成功。现在时间到了，这一堂课我们就学到此地。请看《大经国注》第726页，726页，倒数第二行，最后一句看起。《大智度论》云：“行般若波罗蜜者，一念能速十方一切如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大地诸山为尘。”智度论第一节论文，境界无边的深广行般若波罗蜜者，这一位菩萨一定是化身大士，《华严经》上所说的 原教初住以上，一直到等觉，这41个阶层化身大士，都是行般若波罗蜜多者。像我们平常在心经里面所念到的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就是此地讲的行般若波罗蜜多啊，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个地方呢，就是照一切五蕴皆空。为什么？每一粒微尘，微尘很细小，我们肉眼看不见，大概普通的显微镜也看不见。啊，一定是现在科学家所用的最先进的仪器，最精密的显微镜。他们看见原子，看见基本粒子，看到夸克，啊，最后啊，看到微中子。微中子是微尘里面最小的，十方一切恒河沙等3000大千世界，就是这个很小的微尘聚集形成的现象。金刚经上称为一合相，一就是这个微尘的极微之微啊，或是集合起来成物质现象。物质现象最大的是3000大千世界，这最大的啊，最大的是最小的东西集合聚合起来的，散开来就是这个极微之微，这微尘。这个现象佛在经上说出来了，菩萨出胎经，世尊问弥勒菩萨说，心有所念，即念即相是也。啊，佛经上这么样写的。要用现在的话说来说呢，佛问弥勒菩萨，凡夫起一个念头，这一个念头里头有多少细念，有多少现象，有多少念头啊？这样解释我们就清楚了。弥勒菩萨回答说，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啊，一弹指的时间很短，32亿8000就是320兆，这一弹指里头，这一个念里头有320兆个微细念头， 合成这一个粗念，细念我们没办法觉察到。320兆的细念，合成这一个念头，我们也许有一点点概念，不清楚，很模糊。为什么呢？时间太短了。这一摊纸，现在我们时间单位用秒来算，一秒钟能摊多少次？至少摊5次。换句话说，1/5秒，1/5秒，我们的观察能力不清楚，模糊的概念，如果1秒钟5次弹指，那1秒钟里头就是1600兆，1600兆次的生命波动的频率，我们怎么可能知道？过去的电影是用动画，这个原理造成的。它速度多快呢？1秒钟24兆，1秒钟24张的幻灯片。合成一个画面，我们看出这个画面是什么？1秒钟。所以1秒钟的1/5，也就是一弹指，我们知道有一桩事情一闪过去了，内容不知道。那现在佛告诉我们，我们眼前的现象，你能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这现象，实际上1秒钟是1600兆次的波动现象。那此地所说的一念，这个一念是1600兆分之1秒，也就是1秒钟里面已经有1600兆个念头。法身菩萨有能力见到啊，我们一般人没这个能力啊。他是什么能力？定功，很深的定功。阿罗汉的定功，只能见到微尘。微尘在我们想象当中，就是现在人所说的原子。阿罗汉能看到原子，我们看不到。他看不到这个极微之微，阿罗汉看不到，辟支佛也看不到，三乘的菩萨也看不到。只有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这些大菩萨们，他们看到了。 可是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彻底明了事实真相的八地以上啊，41位发生大事啊，八地是最高的阶层啊，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啊，最高的5个阶层，52个等级，最高的5个等级，对于宇宙万物的真相彻底通达明了。这就是究竟圆满的智慧的能啊，这些菩萨证得了，彻底一切知道，没有见到，见到的是模糊的概念。不是很清楚的。那观世音菩萨是等觉菩萨啊，他照见五蕴皆空，五蕴就是这微尘，此地讲的极微智慧。这一列微尘里头，有色受想行识圆满具足。啊，色是物质现象，受想行识是精神现象，是不是有感受？想是有分别，行是这种感受分别，念念相续，它不会中断。啊，识是含藏，把你见闻觉知，你的感受，你的想象，全部归纳在一个档案里面，保存住，这叫识。啊，所以识好比是资料库，好比是档案室。啊，这个东西很讨厌，自性清净心里头没有，所以受想行识妄心呐，不是真心啊，这照见五蕴皆空，色法心法都不可得。都是假的啊，这叫看破啊。看破真相之后怎么样？要把它放下啊，放下就没事，不放下就有事。有什么事？有六道轮回的事，有设法界的事啊，放下就没有了，六道没有了，设法界也没有了，所以说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六道设法界像一场梦一样啊，没有醒过来，有醒过来之后啊，那么佛与大菩萨看到我们现在的情形是在做梦啊，梦中之梦啊。为什么呢？梦境是十法界，梦中之梦啊是六道轮回。 这是事实真相啊。佛菩萨慈悲出现在这个世界来干什么的？用意何在？目的何在？他们没别的事情，他们就是一个目标，一个意思，把我们唤醒啊，帮助我们从梦中醒悟过来。这一桩事情就叫做佛事。经上讲的佛事是这个意思。啊，把我们这些迷惑颠倒做梦的众生唤醒啊。醒过来之后，你就是佛，就是菩萨。啊，世间人所说的成佛成菩萨，啊，这就是佛法在世间教化的目的。诸佛菩萨示现在世间的用意，实际上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对世间所有一切法一尘不染，也就是没有一样东西他会放在心上啊。佛菩萨跟凡夫不一样的地方就在此地，凡夫什么都放在心上啊，心变成垃圾桶，佛菩萨什么都不放在心上，所以心是清净平等觉。下面，这是彭基谦居士的话。一念之力了，不可思议啊。你看一念能够知道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所有微尘的数量，这一念之力如是念佛，即念是佛了。我们用这个一念心呢，念阿弥陀佛了。这一念就是佛，佛就是念，念就是佛。啊，你看，即念是佛。即佛是心，这是自己的真心，所以念阿弥陀佛是念自己的真心，非内非外，不能说内，不能说外，内是自心，外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自心，自心就是阿弥陀佛，所以非内非外呀。无复无托，复是比喻烦恼业障啊，烦恼跟业障也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没有。因为烦恼即菩提， 烦恼菩提报二了。所以没有福也没有解脱，这就是自性的心得，本来如是啊。净山河大地，十方虚空，无以界子许。这个界子许是说小，芥菜籽啊，芥菜籽跟芝麻粒一样的，很小的东西啊。净山河大地，这是讲我们整个地球啊，包围地球的是十方虚空啊，无一个芥子许，不识无量寿佛了现身说法处。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哪里？阿弥陀佛在净虚空变法界。阿弥陀佛的道场在哪里？道场也是净虚空变法界。这个意思深啊，深广没有边际。初学的人很难懂。这是佛法里头的秘藏，是真的，太深了，一般人不能懂。我们今天学这个经典，有一些概念，这个概念要感激近代的科学家，特别是近代30年之内量子力学家，他们用科学技术的方法把阿赖耶找到了，知道物质的真相所有物质真相是什么？真相是念头、意念波动所产生。换一句话说，没有思想波动，就没有物质现象。物质现象是念头波动的副产品。所以，一切物质的基础是意念。这是最近30年科学家发现的这个事实真相发现，科学可以说是大幅度的向上提升了。这就是最新的学术，以心控物以心控物这个概念，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就常说，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华严经上告诉我， 整个宇宙，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对，讲清楚了，讲明白了。又告诉我，智心一处，无事不办。你只要把念头集中，集中到什么程度？集中到一念，这里讲的一念，集中到一念，无论什么事情，你都能办。你看看，这讲叫你速，速十方一切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大地诸山微尘，一念就把它数得清清楚楚。这是例子举出来了，智心一处有这么大的能量，一念的能量能改变山河大地。科学家告诉我，一念的能量能改变星球在太空旋转的轨道，有这么大的力量。于是我们就知道了，佛菩萨的智慧、神通道力从哪里来的？都是从一念来的。于是，我们这才真正明了，佛法的修行，主要的枢纽就是禅定。禅定是怎么回事情？就是把意念集中，把念头集中在一点，无论是哪一点，只要集中归到一念，能量就现出来了。所以佛法里头八万四千法门是怎么回事情啊？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都是修禅定，也就是说都是把念头集中在一处，目标完全相同，连世间法2500年前，孟子说过，这是世间的，学问之道无他了，求其放心而已。这跟佛说的是一样。孟子那个时代，佛法没传到中国来，这就所谓是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学问之道，在求其放心。放心，我们心散乱，把散乱心收变成一心，这就是学问。从这个地方我们要得到信息，我们求学问如果是散乱心，再好的老师也没办法教你，你不能接受吧？孔子孟子来教你，释迦如来来教你， 都没有处，你得不到。啊，纵然听了几年，听了几十年，你得到的是什么？你得到的是知识，不是智慧。智慧一定要一心，三心二意。你得到的是知识，不是智慧。那么现在这个世界，我们就搞清楚了，哪一个老师是一心一意？一心一意这个人，用世间话来说，圣人。用佛法来说，他是佛，他是化身菩萨。啊，这老师啊，能教的人啊，到哪里去找一个？一心一意的学生，找不到了。找不到，纵然佛菩萨来，没有能传法的人，啊，找传法的法器找不到了。啊，学生的心散乱的，啊，不但是散乱，散乱里头还有不善。啊，什么叫不善？他有自私自利，他有是非人口，执着生生活，我跟人对立，所以在这个环境里头，怎么学都是学的佛教的常识、知识。佛真的没有学到，佛是什么？真的不知道。天天读佛经，不知道什么叫佛。天天在讲教，不知道什么叫法。这是现前这个时代的真相。那么智心一处，的确有困难。我们的习气太深了，这习气的时间太久了，很久闻不到正法，见不到正法。接触不到正法，现在把邪当作正。啊，遇到正法了，还会误会把正法当作邪法，这太可怜了，太可悲了。在这种环境当中，八万四千法门都不起作用。啊，为什么呢？就是你没有办法专注。怎么用现在的话说？或者说你没有办法专心，你的心是散乱的，妄念非常之多。啊，你不可能把心收起来，所以你不会成就。阿弥陀佛慈悲到极处， 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开一个特别法门。这个特别法门还是用专注的方法，还是用一心的方法。这个原理原则决定不能离开。他用这个方法巧妙上，就用名号阿弥陀佛，让你把心啊专注在佛号上。这有个地方落脚了。一切大乘都讲空，空琢磨不到啊！什么叫空啊？怎么才能够跟空相应呢？太难，太难了！阿弥陀佛说：“我这一句佛号。”这个佛号非有非空，亦有亦空。你就把心呢住在这个佛号上，不要离开，不要动摇，慢慢的三昧就现前，就是你就得定了。这个法子妙极了。如果心不住在佛号上，那就住在五欲六尘，住在妄想上了。五欲六尘，妄想都是造业。造业后面必定有果报。果报现前，你的心越来越散乱。因中有果，果中有因呐。生生世世，没法子脱离。所以敬重这个法门，无量寿经起心论这段文字说绝了，告诉我们念佛就是念自己的真心，不在内不在外，又告诉变法界虚空界，一切时一切处，皆是无量寿佛现身说法处。佛在哪里？就在当下。不是过去，不是未来啊，就是当下这一念的。这一念，只要归到一念，那就是佛，就是阿弥陀佛。二念就不是了，一念就是了。顿入如来大光明。顿时立刻一念你就证得了，这一念就成佛了。所以这个法门设方诸佛没有一个不赞叹，这方面太巧妙了，确实能帮助一切众生， 一生圆满成就。今不能不学习。不可以一天不学习。为什么？一天不学习，迷了。天天学习，时时刻刻学习，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要被外面假象迷了，不要为外面境界相影响你了。我们一定要记住，释迦牟尼佛在世，每一天讲经不中断，没有一天放假。没有一天中断，啊，我们发心续佛慧命，具体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就是学习经教，讲经教学，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就对了。释迦牟尼佛没有建道场，释迦牟尼佛没有做法会，除了讲经教学之外，他什么都没做。啊，我们在经典上去找，没有看到释迦牟尼佛，哎，带领大众啊，做一天禅。没有这个事情，或者带领大众啊，打个佛七，念几天佛，也没有。啊，那么这些事情都是历代祖师大德做出来的，佛在世的时候没有，全是讲经教学。啊，修行是你自己的事情。你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啊，你自自然然的会修正你自己错误的念头、错误的行为，啊，那是自己的事情，佛不干涉。是学佛轻松自在，没有压力。啊，虽然是个团体生活，佛在世，这个团体也不小，有1000多人。这1000多人是佛的长随弟子，不离开的，一辈子跟他学习。那么临时学习的，来个2、3天的，10来天的，2、3个月的。一定很多，数字不会少过长水中啊！啊，那我们的估计，跟着佛陀学习的人数，总在3000人以上，这么大的团体，啊，他们过的生活，日中一时，树下一宿。游牧的生活，居无定所啊！跟大自然融成一体，哪个地方好就到哪里去，天天去玩旅游，游山玩水。啊，这个生活的确是真正幸福美满的生活啊！一生不离开大自然，树下一宿，日中 意识。 这个榜样太好了，佛陀灭度了，弟子当中维持这种方式。也有200-300年的，200-300年之后，这才有人建道场，定居下来了，纵然定居一个风水宝地，山水绝佳的。也没有过旅游的生活，自在啊！佛一生过旅游的生活，真正得大自在。旅游什么呢？没有一丝毫留恋，真正一切放下了。建立一个道场，住在这个地方，这地方放不下了。被这个拴住了。佛教传到中国，早年很如法，两者兼顾到，有道场，又过旅游的生活。道场叫什么？叫十方常住。这是个佛教的修行道场，只要是出家人，只要出家身份，都可以到这边来住。除非真人住满了，容纳不下了，还有空位子的话，你都来那住。出家人过旅游生活，在这个道场住几天，那个道场住几天。云游两方面都顾到了，这方法是真好啊！处处参学，让你广学多闻，佛的法门多啊。像大学一样，各种院系齐全，叫84000法门。初学的时候，我要选择哪个法门？没有智慧，没有能力选择，怎么办呢？多看，多学学。每个道场都去看看。最后。哪一个最喜欢，就到那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如果是没有地方住了，不要紧，在寺庙旁边搭个茅棚，住茅棚。你看，一个大寺院，往往周围几十个茅棚，几十个茅棚人，他们专学这个法门，他不到别的地方去。他会在那里成就。中国对佛法教学的这个制度可以说在中国真正健全了，落实了。佛陀在世不需要寺院，不需要茅棚。换一句话说。人心地清净，没有杂念，没有妄想，身心清净，所以身心健康， 不怕风吹雨打，太阳晒，不怕。有这么好的体力了，他像一棵大树一样，能够适合于大自然，所以他不需要。我们现在人的体力很差了，杂念很多，妄念很多，恶念很多，所以身心很脆弱。经不起自然考验的，我们要在外面树下就坐一晚上，第二天人家把你抬去送到加护病房去了，这说明跟佛陀不能比所以以前的这佛门弟子顿入如来大光明藏，大有人在这就是成佛，就是正果。这是十方佛赞究竟圆满应得妙果。这一篇我们就学习到此地。我们再接着看下面一篇。五二，课题，这是因。这一课里头，从24品。到25品，分为两大段。第一段呢，三杯往生，第二段是往生正因。三杯往生第24。我们看第一段经文，总标三倍。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倍。这是总说。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前面一篇我们刚刚学过的是十方佛赞，十方一切诸佛没有不赞叹极乐世界，没有不赞叹阿弥陀佛的。这个用意何在呢？帮助我们对极乐世界，对阿弥陀佛生起信心，要生起坚定不移的信心，我们才能得到真实利益了。注解说，前品十方佛赞，乃诸佛称赞愿之成就。阿弥陀佛48愿，需要诸佛称赞。为什么呢？没有诸佛的称扬赞叹，众生不知道这个道场，不知道这个道场的殊胜，不知道阿弥陀佛帮助众生这个方法非常巧妙。巧妙下 在哪里呢？在不要断烦恼，不要消业障，你就能成就。所以，许多菩萨不相信啊，不消业障，不断烦恼，那是凡夫啊，怎么能成得了佛？啊，我们现在搞清楚，搞明白了。其实，阿弥陀佛这个方法，烦恼不断，自然断掉了；业障不消啊，自然消除了。妙妙在这里。为什么呢？一句佛号念到底，这一句佛号里头没有烦恼，也没有业障，只要你一心专念，念一句佛号，就是断一生烦恼，消一生业障。它同时的，它不分开的。啊，所以这一句名号啊，自自然然把业障化解掉了，把烦恼也消除掉了，妙不可言。啊，无需要刻意的去断烦恼、去消业障，不需要。你就是专心念佛，声声佛号啊，都是在消业障，都是在断烦恼。妙就妙在这里啊！啊，盖于十方众生。闻名发心，意念受持而随愿得生。啊，阿弥陀佛不是好名啊，现在人家知名度啊。啊，他希望一切诸佛如来都宣扬他的名号。啊，都赞叹他的道场。绝不是知名度，绝不是为自己。啊，如果是为自己，搞自己的知名度，搞自己的名闻利呀，那是造轮回业，轮回都出不了，怎么能生极乐世界？所以我们懂得他的用意。他要诸佛赞叹，没有别的，是让十方世界所有这一些断不了烦恼的众生知道有这个法门啊，能生起信心，生起愿心啊，求生净土，清净阿弥陀佛，成就无上道。这个方法看起来是世间法，哎，没有想到这个世间法通出世间法，啊，在大乘佛法里唯有这一法。再找不到第二种法跟他一样的，微妙到极处啊！啊，十方众生，包括我们在内，闻名发心，听到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听到的人很多，发心的人很少。这什么原因呢？只听到一句名号，不晓得名号的意义。 不知道名号的功德，所以名是听到了，对名号认识不清楚，甚至于还产生误会。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香港的法师告诉我，他说：“法师，你的运气不错啊。”我说：“什么？”“你来的时间正好。”“哦。”我说：“为什么？”“3年前，香港人听到阿弥陀佛，吐口水。”口水呢？吐到你脸上。他认为听到这句名号，这人是倒霉呀，这个人运气就没有了，产生这么严重的误会。我来讲经的时候，这个地方虽然他不高兴啊，但是不会吐口水。严重的误会呀，认为念阿弥陀佛是咒人呢，叫人死啊，只有死人才念阿弥陀佛啊，活人哪个人念阿弥陀佛啊？念阿弥陀佛是送终的，你看产生这么大的误会。这个事情不能怪社会大众。老祖宗教给我们，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我们自己要好好反省，为什么产生这个现象？佛法没有人宣扬，没有人讲解，没有人做出好榜样给大家。所以让社会大众对佛法产生这么严重的误会，不能怪人了，怪佛门弟子自己本身不好啊。事出世间法，一切衰败都不可以说别人，自己要认真反省。然后才恍然大悟，过错都在自己，自己要负100%的责任。我学佛出家。老师叫我学释迦牟尼佛，我对于经教非常有兴趣，很喜欢。发了这个心，寺庙不收留我，为什么呢？寺庙不要讲经的，要念经的。念经的，做经忏佛事的，做法会的，非常欢迎。认为什么呢？认为讲经是贴本的生意。经忏佛事都有价码的。这一堂佛事多少钱？做完之后大家分钱。讲经没有人供养，所以叫贴本生意，没人做。 啊，老和尚告诉我，你走这个路不行，走不通啊。为什么？你将来没饭吃啊。啊，谁供养你？真的是困难重重啊！啊，可是我相信韦陀菩萨，韦陀护法了。我讲经教学，如果没饭吃，韦陀菩萨要撤职查办的。啊，他护的什么法？啊，所以我相信他。啊，没吃没穿，没有地方住，我还是要讲经教学。啊，我根本不在乎这些。啊，所以这条路坚持。走了这么多年了，啊，这么多年没到场，确实很孤单呐。香港回归，我特地到这边来看看。在回归之前，好像我每年都到香港来讲一个月。啊，可是以后移民到美国去之后，这边就很少来了。啊，回归特地来看看，遇到一些老听众，啊，大家很欢喜，问我。法师，你已经7年没来了，是这么长吗？算算，真的是7年没来。我告诉他，没有人请我，我就没有法子来了。哦，大家听到这个话，马上就这个过去些老同修就要了7、8个人。大家来祈请，我说好，祈请我就来。那个时候我住在新加坡，啊，每一个月来一次，讲5天，啊，地方呢大家租的，尖沙咀，街道福利会，啊，那个道场大概可以坐800人的。每一个月5天，讲了好几年。啊，以后听众越来越多了，啊，大家发现，就是现在尖沙咀汉口道这个楼层买下来了，先后一共买了3层。啊，7楼租下来，现在有4层楼。啊，作为道场，啊，给我办了香港永久居留，我才住在这个地方。不容易啊，坚持讲经教学不中断。那么在香港这个地方，我们用卫星电视，啊，卫星电视台在台湾，网络现场直播，啊，现在的宽频网络好，效果不亚于卫星电视。而且成本很低，啊，全世界都能够收看，啊，只要有电脑都能收看到。 这个路走通了，把以前老和尚这个顾虑啊澄清了，否定了。讲经教学我不是，讲经教学也不是走投无路。我走的路比他们广，我走到联合国去了，他们还没有办法进入联合国。我们很清楚啊，佛菩萨加持。龙天善神护法加持，生活清苦一点，这也是学释迦牟尼佛嘛。释迦牟尼佛三衣一钵，坚持到一辈子。一直到圆寂，他在树林里头圆寂的，不是在房子里头。一生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所以阿弥陀佛知道地球上这些众生，在末法时期真正能够得利益的，只有念佛往生这一个法门。除这一个法门之外，再没有一个法门能够在一生当中成就。这个事实，我们要细心观察，然后就相信了。下莲居的会集本，黄念老的集注，绝非偶然。这两个人。我们没有神通，不知道他的过去，但是能够想象得到，肯定是佛菩萨才来。为什么？不是佛菩萨再来，不可能汇集这么好的本子，不可能有这样的详尽的记住这些都超过过去的祖师大德。我们知道，祖师大德里头确实有不少是佛菩萨再来的，所以我们也能肯定，夏老、黄老。不是凡人我们有缘看到这个本子，看到这个注解就有责任，有使命，把这个本子向全世界宣扬，让大家都知道，让大家都认识。文明发心，意念受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我们这一生没有白来那么这一品精品，则论往生者因行之类次， 类是种类，次是次序，啊，就是九品。啊，盖以凡夫闻名后，幸运有深浅，发心有大小，持诵有多少，修习有勤惰，种种之不同。这话说得好啊！啊，确实是如念老所说的。啊，我们相信净土。啊，确实，信心有深浅不同，深信一生当中很快啊，他就往生。我们在净土圣贤录，在往生传里面看到，许许多多人遇到这个法门，大概3年就往生了。啊，往生的时候瑞相稀有，啊，真的往生不是假的。啊，前的呢，半信半疑。我自己就是浅的，没有那么深厚的善根呐。啊，年轻时候学哲学，啊，指导我的老师方东美先生，就是近代的哲学家，啊，老师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从西方康德哲学开始，讲到中国，讲到印度，最后结尾是佛经哲学。我从这个地方认识了佛法，啊，入门是把佛法看作高等哲学，把释迦牟尼佛看作世界上伟大的哲学家，从这入门，所以对于净宗没兴趣。啊，那个时候有很重的误会，大概这是释迦牟尼佛的善巧方便，对于下下根人，啊，不能接受这高等哲学的，用这个方法安慰安慰大家，我们是这种想法，啊，所以这在佛门里面属于低级的教，这个教学，啊，不重视他，也不接触他。不少年了，十几年了。啊，到以后，我跟李老师学经教，啊，跟他10年。老师要我看印光大师文钞，近代一位高僧大德，啊，那个时候的文钞只有4册，正篇2册，续篇2册。 现在有全集出版。最重要的是这两集。我看完之后，对于净土不敢轻慢。因为文超确实是非常有分量。印光大师这个人有真学问。儒释道他都懂。佛门里面通宗通教显密圆融。这是一位大德，一心归净土，这是一个很难得的好榜样。不敢再轻视净土了，可是还是没有意思想学的。对于华严。法华论语般若法相这些大经大论兴趣非常浓厚，放不下了。跟李老师学法相，学论严经，学华严经。我一面学一面讲，所以77年到香港来，香港要我讲楞严经，楞严我在台湾讲了7遍，到这是第8遍，这驾轻就熟很轻松越讲越好，越讲越明白给香港同学借了法语。真正相信净土，发心学净土，是讲华严经。这经很长啊，我是80、40。一起讲，每一个星期80华严讲2次，40华严讲1次，大概都讲了1半，差不多10几年的时间，好像是17年，讲了17年，讲1半。突然有一天想起来了，我们最敬仰的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最佩服的、最敬仰的，这两位菩萨是毗卢遮那佛的助手。毗卢遮那佛两边两位法就是文殊普贤，华严会上看到他们，我就想他们是修什么法门成就的？在华严经后头去查，很细心的去查。找到了40华严第39品，两个人都是发愿求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这些经文呢，让我们看到汗毛直竖非常惊讶。文殊切佛之思他怎么是念佛求生净土？ 啊，再仔细去检查，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善财是文殊菩萨得意门生的，啊，肯定是传文殊菩萨之法的，啊，仔细一看。五十三参第一参，参法吉祥云比丘。吉祥云比丘是修波州三昧的，专念阿弥陀佛。那我们就知道啊，第一个叫先入为主。他就是修这法门啊。那么再看最后第五十三，第五十三位善知识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完全明白了。善财童子一生专念阿弥陀佛，当中学那么多法门。他去参观，就像阿弥陀佛参访十方诸佛刹土一样，啊，取人之长，舍人之短，成就自己的智慧学问。啊，让我们想到了啊，这是实学真学，不是自己在家闭门造句啊。现在人所讲的考察、调查、研究。这是真实智慧你看他每参访一位善知识最后念得礼词这个意思很深念的是感恩啊，我在这里听到看到的啊，对我境界提升了我感谢礼词是礼是礼拜词是不学这个法门他还是老实念佛啊，对自己专门学的这个法门呢，一丝毫没有影响我这才回过头来认真修净土了啊，所以我认真修净土的时候，都在40多岁，啊，26岁学佛了，差不多20年了，才回归到净土来了，才真正认识这个法门，是所有法门里头最殊胜的法门。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啊，所以真正接引我入净土的是华严，是法华，是楞严，是般若。啊，没有这些基础，我不相信。啊，所以确实，愿有深浅，法心有大小。可是我这一心，大概比别人心得深。为什么？我搞清楚了，搞明白了。一般人心没有我搞得这么深呢，搞得这么清楚。啊，这一心 就不会退转了。所以发心就大了。持诵啊也多了。跟无量寿经讲了10遍。净土五经统统都讲过。弥陀经先后大概也讲过10遍。讲过莲池大师的疏钞，欧耶大师的要经。这个就是细讲。往生论，五经一论，观无量寿经，我们讲过善导大师的四帖疏，大师之圆通常，我们讲过灌顶法师的疏钞，观音菩萨三经。都详细讲过，这净土五经一论这是专修专后，晚年统统放下了，专讲这一部《大乘无量寿经》就讲这汇集本，就讲这个集注。我发心一年讲一部，这一部的标准是1200个小时，一般学校是学分，这大概在学校没有这么多学分的。600堂课，1堂2个小时。一天讲4个小时，要讲300天。讲满300天。越讲越欢喜，越讲心愿向上提升了，越讲越有信心了。我们再看底下，众生的须根有无量差别。前面是讲文明之后心愿不一样，众生的根性呢也不相同，福德因缘亦复各个殊异，人人自别，各个不同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故知十方众生往生的无量，其品类也无有量。世尊，乃于无量不同之中，粗标大类，于本经中分为上中下三辈，是为智略也。这个分法，上辈、中辈、下辈。上辈有三品，中辈三品，下辈三品，这就是9品，跟观经上讲的9品相同。 这都是大分啊。再细分的话，九品，每一品里头又有九品，81品，81品里头，每一品里头又有81品。然后你就晓得，84000法门从哪来的，就这样分出来的。啊，越分越细。啊，可是为了教学方便起见呢，只是说总纲领，细末就统统省略掉了。三杯过三，则为九。啊，观经当中的九品，九品过含九，就81品。如是辗转推远，摄施无量啊。经于无量之中，总跨为三杯。其往生后品位虽然悬殊，若论起往生的主因，莫不由于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12个字是总纲领，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第一个因素。凡是念佛往生的人，必须具有。啊，没有这个条件就不能往生。盖此正本经之纲宗，往生极乐之关键。啊，那么这个良品，第24，三杯往生；第25，往生正印。这两品专门讲专修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方法啊，所以这两品经也非常重要。三辈往生，这是我们凡夫得生净土的类别啊，其愿行功德是我辈祈求往生者的规范，所以这两品经就非常重要啊，我们要非常用心认真来学习，该真知求往生，则当依止。如对明鉴，时时对照，思于累积。这几句话，黄念老讲得很好，勉励我们。啊，如果我们真正发现，这个智就是智愿。佛家讲发愿，世俗人讲立志。啊，如果真的立志求往生，我这一生当中，我的目标，我的方向，啊，我想完成的大事，就这一桩。啊，方向，西方极乐世界。目标，清净阿弥陀佛。希望在这一生当中圆满成佛。啊，生到极乐世界就决定可以做到。啊，那我们一定要依这个方法，经典上讲的方法。这个两品经就像一面镜子一样， 每一天对照一下，我像不像？像不像是阿弥陀佛的弟子？我能不能往生？给自己警惕。帮助自己提升。